迷利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是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康湖居。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安排，受到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影响啦，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海丽村嘅快线係仍然封闭㗎，经过请小心啦。咁就係受到较早前嘅意外影响，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海丽村嘅快线係仍然封闭，经过小心。咁另外呢，喺黄埔环海街亦都因为有水管急收，近海明轩嘅慢线呢亦都係暂时封闭。咁就係黄埔环海街因为有水管急收，近海明轩嘅慢线係暂时封闭。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I'm singing in the rain。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刘善仪、邓慧思、周美欣、潘芳芳、余建明，恬淡情怀，每晚为你选播经典英文金曲。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们爱的香港。 打咗疫苗，除了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的机会。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的每一位致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湾区节目内容是什么好呢？ 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 PC。 早晨喽。 喂，假期啦，礼拜六好漫长啊，因为近排呢惯咗都放下假嘛，即係譬如之前中秋呢又食 咗。唔使翻足咁多日。 係嚟緊啊，重阳啦，有国庆啦咁样。 正啊。 睇有冇啲机会大家。 但今年嘅国庆系星期六嚟喎。 係啊，我知啊，所以都食咗落去啊。 係啊， 冇得话国庆翌日啦，内地啲民众啊开心啦，有十一黄金周。 长假， 我觉得都有机会研究一下，俾多两三日假期。 我记得我哋上年有讲过咧，十月一号喺内地咧，其实有好多地方都系免费，有好多嘢都系免费。 即 系我其实都期待，如果香港咧，即系我哋叫做回归咗嘛，其实啲福利都可以回归就好啦， 俾翻多少少系嘛？ 系啊，即系例如 假期多一两日啦， 我就唔系净系睇假期嘅，即系例如系十月一号啊、七月一号啊呢啲日期咧，即系例如我哋所有嘅隧道都免费啦， 哇呢、這个 地铁又可以免费啦，巴士又免费嘅话，咁先 系 真系我哋叫做将呢啲福利歸民咯， 你又想啦？依家啲咩啊？嗰啲大欖隧道啊，又加幾蚊 啦，又加幾 蚊。唔係，我成日話加唔緊要，咁你收翻支付工具咯，你收翻八通，你又唔收，又要次次都人哋攞張銀紙出嚟。 我咁睇啊，即係其實本身我以前喺天水圍住噶嘛，我哋嗰陣時係因為其實。 為了去疏減呢個屯門公路，所以要搞個大欖隧道嘛。咁如果你個大欖隧道咁貴嘅時候，即係冇疏減過個屯門公路，反而將元朗嘅居民咧就搬埋落去個屯門公路度一齊行，或者我知道仲有條路嘅行大山，所以大山咧近年咧塞車嘅機率係高咗， 高啦，同埋啲彎又急，其實。讲真，即系山路，唉，总之，所有嘢都希望方方面面得到照顾啦。 期待快啲等佢哋完约啦。 系啦，冇错冇错。 啲咩方法？ 好，嗱呢啲咧都我哋唔叻讲，叻讲啲玩乐嘢、享乐嘢啦。咁啊，头先话假期开始咁样，咁就可以俾大家多啲唔同嘅去处。喂，有一个户外嘅戏院喺香港咧，又 OK 嘅，即系如果你可以叫做 car cinema，即系可能揸住架车入去又得，或者有啲豆袋咧，俾你挨住，或者 可以揸埋车入去啊？ 好似研究紧，因为之前其实西九文化区嗰阵时都有噶、 啊。你知唔知以前汽车电影院之前系咩嚟噶？ 系咩啊？ 前身 唔知喎， 即系西九嗰边。你有冇印象？ 系咪睇 show 噶？ 唔系， 系咩啊？ 系高尔夫球场嚟嘅。 哦，我冇印象啦，真系完全啊！你真系帮我将啲记忆攞翻翻嚟。你咁样讲完啦，我有少少印象。 系啊，跟住后屘就改咗做电影院啊嘛。 系啊，咁但系电影院依家就变咗我哋。 但我 觉 得 好多唔同嘅基建啦。 而家嘅汽车电影院咧系有一个好处嘅，系乜嘢咧？就 系 而家我哋咧已经有好多电车。 嗯。 咁如果咧嗰个位有埋充电嘅话咧、 啊， 就可以一路充电， 系啦、啊， 一路睇戏。 正所谓， 一定会吸引咗好多车主嚟嘅、 啊。一位神功啊，二位弟子咁样啦。嗱、啊，点解无端讲呢一个咧？话说咧喺个摩天轮。附近咧咁啊，有啲活動都叫強勢回歸啦，咁啊俾啲叫沙灘椅式嘅座椅啊，或者豆袋式嘅座椅俾你咧去睇下戲咁樣，咁啊要買飛噶嚇，咁啊9月29日咧就公開發售。不過呢一種戶外體驗戶外睇戲嘅體驗咧幾有趣啊、 嗯！ 首先咧嗱，戶外睇戲嘅體驗咧就真係有機會，當然你即係都真係要戴翻口罩啦，咁但係咧。你食嘢嘅機率係可以頻密啲嘅，我深信。嗱、 嗯， 老實講啊，講啊咁講，因為你有陣時喺戲院咧，喺個密閉嘅環境底下咧，我自己咧就有少少驚嘅，少少驚嘅，因為始終空氣唔流通啦，咁你即係不幸確診咧，好麻煩噶嘛。咁但係你始終 outdoor area， 即係户外嘅地方，你可能食多幾粒炮谷咧。其實咧都真係可以試試諗諗嘅，咁啊，其實佢成個 event 咧就唔係淨係齋睇戲嘅，佢仲有一啲叫做康體嘅活動，譬如有啲瑜伽班啊，或者有啲健身嘅一啲課程啊，咁樣可以俾大家 join 下嘅，咁啊，其實都善用 呢，都幾周到喎、 啊， 係啊、Panning ， 善用下呢啲空間啦、啊，我覺得即係香港有陣時，如果你遇上好天氣咧，其實打卡又好，真係去玩又好，咁都幾好噶，我覺得。 我見到好多人喺嗰度咧，即係以往啦、啊，喺嗰度速寫啊， 係啊，速寫係啊，即係叫做掃描啊，係 啊，冇錯， 咁啊， 係啊，跟住影下相啊， 或者旁邊跑步啦。 最有趣係啲食物啊，因為、以往我印象中咧係有呢個叫做。美食車嘅，今年你知㗎啦，美食車去曬西九亭啊嘛，咁而家咧，所以咧多咗好多檔一啲固定嘅食物喺度，同埋都幾吸引添喎。 係啊，你而家齋睇相覺得都正喎。係 啊，我而家都想食， 可以試試諗諗啦。咁啊，收音機旁邊你自己揾多啲資料啦。咁我哋唔幫人哋宣傳咁多，只不過想發掘啲好去處，等大家禮拜六日咧過得開心一啲。Got a bus cut like my brother, we never looked alike before.Hope we could be a little closer. Like call me up, let's talk things over. Is there someone special? Are you going out? You can tell me all your worries and doubts. Now's just my birthday and now once a year. One call away, yeah, you know that I'm here. Yes. I got a bus card just like you. You know no one could ever fill your shoes.Got a buzz cut like you. friends know me more than you do. That's true. I know you still get angry. Me recording at home. Wait, sorry. I don't count on you listening, but I pour out my heart, so you know that I got you. No matter how far, we could be more open with all our emotions, 'cause we don't talk often. Too much goes unspoken. Mom's getting older, and I feel the pressure. Let's talk this over whenever you want. I got a bus card. Got a buzz cut like you. Ooh, ooh, ooh, ooh. Yeah, yeah, yeah. I got a buzz cut like you. Ooh, like you. Mm-hmm. I got a buzz cut like you. 湾湾湾区生活小百科。 早晨，早晨啊！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咧，呢个环节咧，当然咧唔少得我哋国际品牌及形象顾问啊，彭信文 Angel Pan 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啊，有啲咩好嘅打卡位喎？早晨 ，Angel。 早晨啊，大家好。 系、啊、 我发现咧，无论系古着个爱好者啦，定系玩具潮牌嘅爱好者咧，又或者我哋之前逐个餐厅、逐个咖啡去介绍，咁其实呢一个地方咧，就所有人都一定啱啊！因为刚才我所讲的无论是咖啡啊喜欢吃甜品啊甚至乎爱好者的玩具啦潮牌者啦全部去呢都一定不会闷的。因为今天呢介绍的不是只是一间店而是真是一个小区。 哇小区。 而这个小区呢 是。 是啊就有齐晒刚才我所讲的东 西啦。是 ,Angel 呢即是讲小区呢大家即刻怕啊因为过去那两三年呢疫情咧，一聽到小區，喂，係咪封小區啊？咁樣即係內地嗰啲説法，但唔緊要。今日咧係講呢個網紅一條街，就係、是、呢個青鳳小區喎，係咪 Angel？ 嗯， 冇錯啊。其實呢個小區咧就係、是、位於呢個海珠區啦，江南西路青鳳大街一帶嘅小區。咁其實就好似我哋平時以前成日去外地啦，都會經常性去一啲小區打卡。咁就係近似嗰啲咁嘅氛圍啦。 嗱、嗯，我而家睇到咧啲照片咧，都有一種咧異國嘅風情喎。嗱，老實講，你話呢啲店鋪係廣州咧，我就真係唔信嘅。即係，但係咧，因為嗰個感覺咧，其實都好似放緊假去咗世界各地咁，有啲東南亞風味喎。我而家就咁睇，無論店鋪嘅裝潢啦，以至係賣緊嘅嘢咧，都其实几唔广州喎、啊、咁样吓、啊、等你多讲少少先好嘛嗯。 仲好东洋烧添因为我自己嘅其中一个去到世界各地呢都会去睇啲古着店嘅人嚟嘅。咁呢度呢正正就可以啱到我啦。咁其实呢度呢望上去就好似你头先所讲啦一啲好似平平无奇嘅居民嘅小区咁样嘅。咁、 嗯、 但一睇之下呢你就见到啦哇喺啲、蛋糕店又有好多啦仲要有私房菜啦咁仲有服装店啦咁其实真係好感觉文艺聚集嘅地方咁嘅。咁同埋呢度呢因为其实非常之近嘅即係近地铁嘅。同埋交通非常之方便，因為如果地鐵嘅話咧，咁就我記得係搭呢一個二號線， 嗯， 江南西站， 係啊，冇錯冇錯，江南西站一出就會去得到啦。嗱，海珠區咧就我哋少啲去嘅，通常都係去啲老城區啦，譬如北京路啊、上下九啊咁樣啦。咁但係咧、嗯、啊，今次去到海珠區咧，我就聚焦啲房地產項目嘅啫。我知道咧，樓價方面咧。天河啊，海珠咧、 啊、 就系、 根本上是跑贏了整個廣州市的啦，咁樣嚇，咁啊，所以都比較誇張少少啊。我睇翻咧地圖咧，其實都幾多唔同嘅商廈喺旁邊，夠玩一日喎呢個區域。 所以我哋正正專家真係專家，點解嗰度啲樓價都唔啊都唔少嘢咧？就是、因為咁樣啦，因為位於江南西。大型商圈啊嘛， 系咁啊， 咁就真系非常之厉害。 可以相约啊 Angel 上去广州走一转，食食买买玩玩啊吓，咁啊，你有你睇你嘅古着，我有我睇嘅楼啊，各体所需啊，唔系各取所需，各体所需、啊。 跟住就去一间餐厅度集合， 系啦，跟住再食埋饭，打埋卡咁样，再拍埋片啦。咁 Angel 都有自己 YouTube channel 啊，近排就因为封关嘅缘故啦，冇得翻去大陆拍片啦。如果唔系，你都应该会开展湾区 YouTuber 嘅新一页啊，系咪啊 ，Angel？ 哇，简直想翻上去吃喝玩乐啊！ 系啊，咁啊睇下啲疫情如果进一步放缓啦，我估即系呢个节目都做咗两三年啦，咁 Angel 系时候我哋都真系要翻去内地考察下啦。但系个防疫即系如果有机会放宽，咁大家试有得去啦，系咪先？ 坚持为定啊！ 好，咁啊真系啦，啊希望念个咒语啊，疫情快啲走，快啲走，快啲走咁啊！ 快啲走， 系啦，咁我哋咧都可以攞行李咧走翻转。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 Angel Pan 啊，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咁啊有时间再带多啲唔同嘅资讯俾我哋好嘛 ，Angel， 好啊， 多谢你，拜拜， 拜拜。 爱的定理有种难于的千疮百孔，怕爱不定你。有种爱太哗众取宠，谁浮沉谁在跌碰，就如你我未添伤势先拒绝刺痛，说好不轨动，如星光一眼可沉睡珍惜盲空，先听懂爱太紧密也透风，我怕双眼惺忪。 feel tonight. I pray that you would be mine, but who am I to say I can hardly surviv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政府星期一起放宽海外或台湾从机场抵港人士检疫安排，由现时的3+4改为0+3。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及临床教授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关决定有科学数据支持，希望过多段时间，如输入个案占整体个案比例维持5%以下，届时有可能再进一步放宽至0+0，并无需配以黄码，或者只需要在落机等候核酸检测结果期间短暂获发黄码，如阴性就可返回社区，亦都可以进入食肆等处所，但在抵港第五或第六日需要再接受核酸检测。他认为本地单日确诊个案在两星期前过万宗的高峰后很快回落，是由于社区的混合免疫令确诊数字下降，估计几星期后可能回落至2000至3000宗，如加上输入确诊比例没有再反弹，入境安排有条件再调整为0+0。劳工署提醒外佣及雇主，今个月26日起，来港工作外佣的入境防控措施将改为0+3模式，即是入境后不需要在酒店隔离，而只需接受医学监察3日，其后自行观察4日，并需要在医学监察期间和其后4日的观察期进行多次检测。署方說外佣在醫學監察期間可以在僱主家中工作，亦可以外出進行風險較低的日常必須活動，例如乘搭交通工具、進入超級市場和街市等。由於受疫苗通行證黃碼限制，外佣不得進入涉及不佩戴口罩或群組活動的高風險場所和其他需要重點保護的處所。如雇主安排外佣在持牌酒店或宾馆进行医学监察和自行观察，需要负责期间的住宿费用和为外佣提供膳食津贴。如雇主安排外佣在非雇主居所进行医学监察和自行观察，以致外佣未能在雇主家中工作，雇主应向外佣支付假如外佣在該期間上班可得的報酬。內地過去一日新增753宗新冠本土個案，包括129宗確診和624宗無症狀感染。新增本土確診以四川的51宗最多，其次是貴州的32宗。新增本土無症狀感染個案中，黑龍江有209宗，寧夏121宗，西藏11宗，西藏是111宗。內地累計249,100多宗確診，5226名患者死亡，超過240,000人康復出院。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稍后同星期二有几阵狂风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交通暂时正常。

系啦，佢会直接咧已经同你个例如系信用卡啦，或者银行账户咧绑埋咗， 即系钱都唔使俾，因为绑定咗自己个人嘅账户啦。 冇错，所以只需要你嘅车经过咧，佢就会开闸俾你走啦。 哦，香港啊，有啲地方系咁喺 横琴啊，已经可以做 翻到内地。 系啊，同一啲银行嘅系统 link up 咗啦。 咁其实都几好，我觉得真系好方便，特别系咧。疫情即係嚴重嘅時候，你真係乜都唔想攞出嚟掂到， 啊、 即係同外界有接觸噶嘛。咁呢啲最好啦。喂，其實個 sensor sensor 嘅車牌，跟住咧就綁定咗，可能你微信支付或者支付寶，我俾曬錢咁啊，已經 OK 啦。 冇錯、嗯，所以如果澳門嘅朋友咧，只需要登記翻嘅話咧、嗯，就你揸架車由澳門過去橫琴咧，都可以享用到呢啲嘅 服務啦。 係 呢、這個服務啦。 嗱 ，PC 講開呢一個咧，我近排有屋企人咧都翻到內地嗰度探另一啲屋企人。咁、不如我寫實咁樣話俾你聽嗰、那個防疫嗰個程序係點啊？ 好啊， 因為我都好想同透過本節目同大家分享，因為有陣時你公幹又好，或者真係有陣時有啲急事，你要翻去灣區嘅城市啦，即係我熟悉嘅就係灣區嘅城市。因為話喂翻北京就點點點嗱，呢啲後話，因為北京就再嚴格好多。點解咧？因為嚟緊開二十大啦。咁呢啲我唔識嘅，唔識我唔講，識嘅我又講啊。咁我有個好嘅朋友，咁啊翻到去廣州，咁咧。佢喺深圳嘅時候咧，已經要有二十四小時嘅一個核酸嘅檢測嘅結果啦。跟住咧就過完關咧，就會分派去一啲防疫嘅酒店。嗰防疫酒店咧，真係任佢分嘅，可以去惠州，可以佛山，可以去其他地方嘅。即但係你冇得揀嘅，冇自主權嘅。但係咧，你就要喺防疫嘅酒店咧，咁就大概留六日七日咁樣啦。跟住咧就可以有三日嘅家居隔離，即係如果你喺廣州有間屋，或者喺東莞有間屋， 即係而家7+3或者6+3，你嗰度就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跟住咧就 OK 噶啦。但係咧有一樣嘢要留意，你真係要咧，即係如果用外國嘅説法咧，將隻手指咧搭埋一齊 ，finger cross。點解咧？或者 touch wood 啦，貼住個木啦。如果咧間防疫酒店或者一個小區咧，突然間有人確診咧，咁你個七日咧就唔係七日嚟噶，有機會會變成一個月。咁咧，你成個行程咧都，因為你疫情始終好大機會，唔知點去 check 噶嘛，同埋佢哋嗰個 成個小區封啊嘛， 係同埋內地嗰驗嘅方法咧，係五個人 group 埋一齊驗嘅。總之你嗰一層入邊有人驗到咧，就唔使噶啦，你唔使分，你冇得分話你係陰性定陽性，總之你成層都麻煩停留住喺度先。 共同體喎、啊，係 啦係啦係啦，捆綁住一齊，同你啲信用卡綁定咗啦，已經同你嘅手機一樣綁定咗，即係咁嘅意思。咁當然我朋友啊都幾好彩嘅，咁好似七日咁，佢就去做翻佢該做嘅嘢啦，咁樣咯。 喂，不過我又想同你分享第二樣嘢。 好啊好啊好啊。 我又想同你分享一下咧，點樣由國內翻香港喎、 啊？好啊好啊好啊。 係啊，即係我哋首先 回港易 啦，係啦。咁但系咧，我哋咧依個登記回港易之前咧，其實你翻嚟啦，需要有48小時嘅核酸檢測噶嘛。係啦，咁咧我所知咧，因為有朋友都同我分享啊，而家咧可能喺我哋一啲叫做資訊裏面啦，知道其實本身要去一啲政府認可嘅香港政府認可嘅醫院啦，係啦，咁然之後咧去嗰啲醫院裏面咧嘅檢測嘅結果咧先承認嘅。咁但係原來咧近年咧，即係可能係近應該近排啊，唔係嘅近年啊，係啊，近排咧我哋有啲防疫嘅檢測嘅條例裏面有啲改變咗，係啦，我哋就唔需要去一啲依類型嘅醫院，係啦，只需要一啲認可有牌照嘅一啲。認可的檢測中心是是都可以做到的。 哦，咁即係就唔使即係單一或者限死嗰幾間啦， 即 係種類會多啲。 冇錯，咁但係詳情咧，大家都建議大家去翻網頁睇啦。 你自己上網睇翻多啲啦。多謝 PC 呢個資訊 ，thank you。 停一秒鐘好嗎？身上是戏，拍住相，记住要继续笑，话永远要忘结果。Every day is a new beginning， 命运道路上记住要随波。就雨未过就快乐过，你而家系要守。Yeah， 妈紧系女人，疯狂饮受会呕。下下 no one to be blame， yeah yeah we are the same。脆弱心灵有个缺口，你话 feel in the pain。如悲伤公式得如流行情歌，如抑郁简单得谁来同情我？ 你只要相信自己，跟住 find your own way， 冇谂过要死，我知 I'll be OK。营养瀑布灌入我个大脑，再继续撑住我，但我实际上虚不受补。参透大师文字 ，positive energy， 搵埋风水师帮我医不用治。朋友似分到记大过，对住我分话再谈因果。受阻线都解除 WhatsApp， 你嚟跟住我走。夜可慰藉我的旧，太宏观就快呕。要 keep calm and think big， 依翻好先再 sick。继续追求每个理想 ，can not seem to be back、huh?。何以再为我，我冇饥饿。何以再劝慰我以罐头鸡汤 ？No， 情深了总好吗？无法共你谈话，泥汤那么温暖，但这是个炎夏，又再讲又再讲又再讲大道理，我自负自卑，我自欺，做自己。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 ，PC 啊，嗱，头先咧我睇到一则嘅新闻咧，其实都有讲啦，话睇翻个 research 咧，内地咧啲海归派咧都越嚟越多，即系放羊去读完书，跟住翻翻去内地工作啊，都接近咧七成，即系你当有十个中国嘅留学生喺世界各地啦，读书。有七个都翻翻大陆做嘢， 系啊 ，个回归率几高啊？即系个海归派嗰个海归系几高啊？呢个都， 但我觉得呢、這个呢、這个工，即系呢个程序啦，其实我自己觉得系好嘅，即系其实你将自己嗰、那个成个 学识嘅嘢回归翻成个社会、成个国家咁样啦， 系啦、所以其实咧，我哋最近年咧，即系除咗国内之外啦，其实香港咧都可能会面对一啲人才流失嘅情况啦。而家咧政府又有啲諗法喎， 係咩啊？ 點樣去招攬翻一啲人才翻嚟香港，甚至輸入人才？ 哦， 係啊，咁佢 呢個都研究咗好耐啊。其實喺各個部件，即係嗰陣時話醫療又引入啊，或者其他嘅項目又引入啊，或者其他方面又引入啊，咁樣咯。 係啊，所以咧，我哋講緊咧，如果我哋點樣去令到啲人才有因為有因咧，可以吸引到啲人才嚟香港咧，即係例如我哋會唔會可以提供到一啲叫做人才住宿嘅計劃啦，係啊，跟住另外減税嘅計劃啦，等等，甚至有一啲叫人才庫， 係啊，咁即係人力資源嗰啲。即係好似我平時將自己嘅 resume 擺喺獵頭公司咁樣， 係啊，冇錯。 喂，你多唔多呢啲經驗咧？即係你會有冇試過將自己份 resume 擺喺獵頭公司？ 冇啊， 我有，可能你順風順水啦，一切都，我就成日都會擺嘅。咁偶爾咧，啲獵頭公司都會叫我去見工嘅咁樣。咁獵頭公司亦都好想成嘅，即係好想個見工成噶。咁當然啦，如果個見工成咧。我下集就唔會同你坐喺度噶啦，即係好老實啦。咁依家我哋呢啲年紀，阿派得嗰啲都有啲定額嘅一個年薪嘅，即係白啲咁樣講，唔會同你講係啦。咁始終我哋唔係十八廿二啱啱出嚟打工啊嘛，係咪先？即係理論上工種就係隨年漸漲，你嘅工資都隨年漸漲嘅咁樣。咁總之就佢哋會教你一啲方法嘅啲獵頭公司。就 教你有冇啲咩可以分享一下咧？ 教你一啲 interview skill， 同埋咧啊，佢會俾一份 report 你嘅，即係譬如你要見一間公司叫 PC 大企業咁先算啦。咁我就見啦，佢就見之前咧會有一啲 point form， 話 PC 大企業咧最著重係啲乜嘢？ 老闆最想係啲咩？你呢個崗位，你呢個 apply 呢個工作嘅職位咧，最需要做到啲乜嘢？咁、當咧喺個 interview 嘅過程入邊咧，老闆問啲嘢咧，你就有機會對答如流多一啲。即唔會係你完全零準備，或者有好多咧，其實candidate 咧準備錯咗嘢。 係， 即你有陣時候哦 ，PC 大企業點啊？今次即係佢公司咧就主打做電路板嘅咁樣，咁我咧就係、IT 強人嚟嘅，啊電路板 OK 啊，晶片我都識做啊。依家最缺嘅晶片，我都好簡單就做到啦，仲可以咧挑戰美國嘅咁樣，哇好勁啊咁啊！即以為咁就已經 OK 啊？點不知唔係喎？你嗰個工種咧，即除咗做晶片以外咧，仲要教人哋做晶片喎。咁老闆即刻問你啊，咁啊你做得好叻喎，你識唔識教人㗎？我揾你做管理層，同埋揾你做trainer 嘅喎，咁樣咁我企喺度啦。原來咧，我識自己做。唔识教人做，咁啊呢啲就系一啲，即系有阵时有啲猎头公司会俾一啲咁嘅叫做建工 skill 俾你啦。 記得咧，我以前細個我好中意去見工嘅，其實 係咩係咩係咩？但係你都打過好多份工啦、 啊。我好少打工嘅、其實， 係啊， 因為我以前自己有公司嘛， 係 咁所以一路都係可能我自己做設計咧，基本上都係接 job 咁樣。 即除咗翻去大陸嘅時候嗰陣時係打工咯，即係翻大陸做嘢。 冇錯，唔係跟住後屘我翻國內其實都唔係打工， 係嘛？ 即係我都係接 job， 即係接個 project，然之後翻國內做啦，做巡演啦等等。但其實我自己咧喺細個嘅時候就好中意見工嘅、 嗯， 我有陣時候可能幾個月咧，我會無聊咧入份 form 入去，我過嚟見工。 點解嘅？點解嘅？ 因為我自己覺得咧， 挑戰性你覺得？ 其實喺每一次見工裡面咧， 你完全是面对一个非常陌生的人。你透过这个、面对这个非常陌生的人呢，去从而了解我原来怎样去认识自己啦。即例如我怎样去做对答啦。同不同的人我要做些不同的 research 啦。然后我要怎样去答问题啦。我发觉原来在对住陌生人的准备里面， 是是是， 加上你有一种叫做惊，你个心、你个心里面有惊噶嘛？喺你虚嘅时候，你点样去答呢啲问题？ 声虚，声虚系 咁我觉得系， 因 为 你冇得下下都逞强嘅，即系唔可以话啊咁你识唔识乜嘢？你当然最理想嘅全部都识晒，识晒。 系啊， 其实有阵时见工，即系你老板啊，见工嘅时候，佢都唔期望你样都识晒、你样都识晒。点会值12000一个月啊？你坐咗我个位啦，样都识晒。即系佢只系问你识唔识，你唔识未话如实报道话唔识啊，或者啊呢一样嘢我就麻麻地，不过我会进修。咁其实已经系好 humble 地答得好好咯。即系我自己会觉得，你唔使讲到自己飞机大炮都识整。 系啊， 冇人系咁嘅。其实依家 我觉得我印象中最 系分享下， 即系最最有经历嗰次就系、去一间公共嘅汽车公司啦，咁、然之后就去 interview， 咁、就可以试埋车 咯，咁几好喎， 可以满足埋你想揸车嘅一个欲望。 咁最后有冇请到你啊？ 佢请噶，不过我即系其实好多都请嘅，但系就因为我真系其实可能本身有正职做紧，咁所以就真系为咗挑战去做。 咁你唔好啦，你嘥人哋时间，下次不过都冇下次啦。你而家即系咁稳定，你份工作。 冇错， 好啦，咁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祝大家有美好嘅周末啦，亦都多谢我嘅好拍档 PC。 多谢欧，拜拜。 色转暗，我在驾车，夕阳在带引。沿途道别我接载过的爱人，我实在遗憾。如果都开心，但不懂握紧，相爱过难幸运，然后便明白亲吻是深刻教训。谁有胆敢去冲动追一个梦旅人，粉心碎骨贪图幸福，双手也抖震，假使加速越线逆行，太过动魄惊心负累人。谁有甘心去牺牲街中拼命追寻，急弯转过后令平衡失去牵引，将一晚快乐当一生。余生都扣分，车中观看马路两边，路人在远近，行人路上似我过去的女孩，每步是疑问，愿你等一等，望真交通灯，不要博同情分，然后尽情地恋爱，受一些教训。谁有胆敢去冲动追一个梦旅人，粉身碎骨贪图幸福，双手也抖震，假使始终独断独行。